分心痛啊，看到我不能下课我也很心痛。那这个但是我还是想要做到跟礼拜六的进度要同步了。那这个所以呢柴胡的这种很强烈的疗效，那还有一些，因为柴胡的各个面向我之后还会教各个方剂，所以柴胡如何对血液发生影响这件事情我们以后教到柴胡加石膏汤，教到柴葛解肌汤会讲到，好，所以那些时候再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对柴胡的介绍至少这个大概的认识我们有就好啊，当然是这样子来认识这个药。那我们来看小柴胡汤的加减啊，那小柴胡汤的加减哦，对不起，我们先不要看加减，我们先来看它的本身这个用药的结构怎么作用的。其实我们在，我觉得吃小柴胡汤啊，光是去感觉这个药喝起来很温和这件事情啊，就已经让人觉得这个方剂的不可思议了。怎么讲呢？就是小柴胡汤里面柴胡这样子沿着这个三焦冲上来，沿着胆经这样洗上来啊、哦，然后呢半夏半碗啊、哦，生半夏。其实柴胡汤里面用半夏，同学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半夏如果用跟生姜煮到这么久的话，其实不太需要用热水泡过或怎么样，就半夏直接捶开了煮进去就好了，不太会有没有那个中毒的问题。就半夏刺激性煮这么久几乎不洗都没有关系。那你说他用人参用什么参？柴胡汤你用什么参都可以，白参、红参、党参都有效，所以柴胡汤不用挑参。那这个，那我们看待柴胡汤是这样子啊、哦。如果我们说柴胡汤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柴胡这个最大剂量的药物，把很多药性都引进少阳区块的话，我从前对柴胡汤会有一种认识，会说你看了那么多把半夏引到这少阳区块，所以你看这个淋巴肿块都消掉了。但是我现在想想觉得不太合情理哦，因为淋巴肿那个竟然是身体别的地方在发炎，并不是祛痰这一个字可以解决的。不过我就觉得以结果来论，我们说小柴胡汤可以快速的清淋巴，这样好了。结果而论，过程怎么样，我们就说它是大阴蛋汤，中间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知道，知道是这个人消失了就好了。好，它中间是被捅几刀剁几块，这我都不要知道。好，所以以结果来论，小柴胡汤可以清淋巴，就这样子。那这个半夏呀、啊，啊，柴胡同用。那黄芩呢，跟柴胡一起进来的话，在开这个气的郁结的时候，同时可以把这个郁结的热气清掉。其实你光是看柴胡、黄芩、人参、半夏这个结构，就会觉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用过张仲景的黄芩汤，你就知道黄芩汤里面也是三两黄芩的比例，可是黄芩汤很寒，就是说当你这个黄芩芍药啊，这个结构进去之后，就你遇到黄芩汤症，它那个热性的那个下力啊，就是力极的时候，它那个脉啊跳的是阳明的那种等级的脉，是又红又鼓又有力。那你这个黄芩汤啊，几瓢科学中药大概五克六克吧啊，给它吃下去三分钟之内，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脉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样的这样消掉。所以黄芩其实退热的机能是很强的，可以说是蛮寒的药，可是你用在柴胡汤里面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你柴胡汤这样喝流喝，你三碗下去你不知道哪里被寒到，身体不会有寒的感觉，觉得暖暖的啊，很舒服啊，就是这个汤实在是很不着痕迹啊、哦，所以你可以说黄芩跟着柴胡到少阳区块清热。那半夏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把这个少阳区块的不要的水丢掉，痰饮把它丢掉。那你也可以说半夏跟人参、甘草这些药物一起在和胃降逆，因为柴胡正有呕吐嘛，对不对？那下身要刺足三里，那这个脾胃系的药有这个作用。那生姜跟大枣啊，一般而言都认为是帮忙补脾胃的，但是临床上却有发现柴胡汤如果不加姜枣变得没有效的这种例子还是有。如果不加姜枣会变成没有效的话，就代表姜枣的意义不在于调脾胃，因为脾胃的话人参、半夏、甘草已经很够了，所以姜枣可能还是我们像桂枝汤说的是调营胃，就是这个地方一开始的病是血弱气静，它还是有营胃之邪，所以要用姜枣来出入营胃，这个邪气才能一起打干净。所以 在柴胡汤里面的姜枣还是要以调营卫的角度来认识它。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七个兼证的加减啊，他说如果是胸中烦而不呕，那要去掉半夏人参加瓜蒌实。那我们这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我有取一下名医别录里面的瓜蒌实，因为神农本草经里面那个瓜蒌是比较讲瓜蒌根啊。那瓜蒌实呢，他说治胸痹，悦则人面。那悦则人面就是这个药物你可以把它拿来当美容药来擦了啊。当然现在擦着也不会多有效，我不太喜欢，我最近觉得药性比较寒凉的美容药对我们台湾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擦了寒凉的美容药皮肤表面气更不通，你会更容易出油，就是你的皮肤会白但是会容易出油，所以还不如用比较通的那种药来当美容药。那这个瓜蒌实这味药呢，我是不需要说的说明的。为什么？因为张仲景的方剂本身等于是非常透彻的在跟我们说瓜蒌实这味药在干什么，就是比较代表性的是胸痹或者是结胸，就当你的胸口这边有一坨东西梗住让你胸口发痛的时候，那你能够判断得出那是痰饮梗住的话，你吃瓜蒌实下去就啪整块痰饮就掉下来，就这样，就是胸口这个区块的痰饮，尤其是偏热的痰饮就会整块的掉下来，所以它的药效是很可以肯定的。不过这边没有写得很清楚，就是张仲景用瓜蒌实一定是整颗垂碎，这个一定要记得，因为瓜蒌实你在用的时候如果不连籽籽一起打烂的话药效几乎没有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在药局买一个瓜蒌实回来煮进去的话，往往药效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一定要记得要连籽籽一起打碎才会有效。那这个我们说他的胸口有痰饮对不对，然后积了很多热气在胸口，那当然胸中会烦啊。不过这个胸中烦这件事情你就会说，哎，柴胡汤的这个主症里头不是就已经有心烦了吗，对不对？胸中烦跟心烦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心烦的那个烦比较是情绪上的，我们在栀子食堂也有介绍，就是想到事情啊人不爽。而张仲景这个烦字如果是跟到一个没有意识的东西，比如说嘴巴烦，或者我们在讲大青龙汤症的时候书上没有写我补充的手脚烦，那这种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手脚是没有意识的，嘴巴是没有意识的，那嘴巴烦什么，就你的舌头闲不下一直想要舔牙齿啊怎么样的，就是那你的手脚烦什么，就是这个手这样放也不对那样放也不对，那所以他的这个胸中烦，你要说他有这个热因为这个痰饮哦淤在这边的话，那个感觉大概跟心烦是不一样的，但你会觉得这个胸口闷得难受，然后这样子坐这样子躺一下这样子趴一下都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比较能够定出瓜蒌根的使用。如果你只是为了心烦而用瓜蒌根，那不必吧，心烦栀子就够了，就是甚至柴胡汤本身就可以治心烦，所以光是心烦不能这样用，要你要觉得胸口实质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不爽不爽的，这样才能用。那因为他胸口已经热了嘛，对不对？那半夏虽然能够去痰饮，但是以胸口的痰饮来讲半夏不太有用，因为半夏去的痰饮，如果半夏跟柴被柴胡所引经，这个地方的痰饮它还带得到，但是基本上半夏处理的中间轴的痰饮的话只能处理胃以下的，所以这一段的痰饮青龙汤咳嗽你还是说可以说有痰，被胸口痰饮，但是总的来讲的话胸口的痰饮基本上张仲景热性的痰饮胸口，而且是胸口的痰饮张仲景是交给瓜蒌实的啊、哦，所以半夏的话就比较没有用，因为怕用了之后会更热人会更烦。那人参是会补到我们的气的对不对，补到气跟津液的，那其实人参吃下去胸口的气也会变更多，那这边胸口已经塞住了所以人参也不要了吧，所以就都拿掉啊，加瓜蒌实。那如果渴的话，那张仲景最基本的渴症就不加半夏，这张仲景的基本打法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五苓散症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看到，不管你身体哪里有积水，如果你还会渴的话就代表你这里水太多那里水太少，那当你某个地方水还太少的时候，半夏遇到你身体不要的水会直接把那个水拿去丢掉， 那就没有回收的机会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可证的时候我们不加半夏啊。那相反的，我们加一些补精益的人参加量啊，三两加到四两半，并且加瓜蒌根。那我们说瓜蒌根是一个药性有点像白虎汤，它的身体精益的效果有点像葛根，但是不会散到头，瓜蒌根是到位为止，不到头。所以这样子下去的话，人的精益就会比较充足啊，这是补精益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渴的话，那如果是腹中痛，那我们说肚子啊，如果有绞痛的话，让这个肚子松开，就代表了要什么，就加芍药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柴胡症的腹中痛有没有可能牵涉到胆结石？有可能，不过胆结石也好啊，芍药甘草结构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它腹中痛的话，用芍药把它松开。可是基本上肚子会痛啊，都是肚子比较冷，就我们这样假设，不是绝对，但是蛮有可能的嘛，对不对？那肚子已经在冷的情况，你用芍药已经很寒了，你再放黄芩就太寒了。那所以要让它不要太冷啊，所以黄芩不要了。那如果是胁下有硬块，脾硬，就是你摸得到实质的，好像就是柴胡汤这个胁下脾硬有两种形式，就是说，甚至可以说三种吧。一种是你按到就会觉得痛，这样也可以算，广义的来讲。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淋巴有结坨结块，这样也算。另外就是这样抠进去觉得有一坨硬硬的东西，那什么肝肿大或者脾肿大，这些都可以加牡蛎壳。那大枣的话就是要去牡蛎壳去痰饮，而大枣是什么保湿的药，对不对？那你要把这个痰饮拔掉，你不用大枣，大枣会把水留在中焦，就拔不掉，所以榨不出汁的大枣要拿走。那加牡蛎壳，那我们要介绍一下牡蛎壳这味药。从前在教的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老师，我学了你的课，回家我女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不加牡蛎肉呢？”我呆住哎，那同学说：“牡蛎壳不是牡蛎肉做的吗？”就牡蛎肉产生出牡蛎壳，那肉应该更有力道才对。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说可能牡蛎肉煮在药里面比较不好吃吧。那后来想想就觉得说，大概张凤锦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吧，牡蛎肉可以卖给蚵仔煎赚钱啊，就随便乱掰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用药就用牡蛎壳就好了。那牡蛎壳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呢？我们说牡蛎壳啊，我们它的药性叫神农本草经来讲是味咸平，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药它的味道是咸而平的，那咸味药我们中国人说咸能够怎么样啊，能够软坚，对不对？那日本人很好玩，每次讲到咸软坚要解释，他就画一根黄瓜，因为日本人很会吃酱菜，就是你看黄瓜腌在盐巴里面，第二天拿出来就软软的了，然后所以看咸可以软坚，就每次都拿出来解释。但是呢，有没有意义呢？其实还是有意义，因为到底来讲，牡蛎壳几乎已经是现在的肝肿大或者脾肿大必用的中药了。所以你说什么地方结了有硬坨，它让它软掉，牡蛎壳有没有效果？有。所以你的这个胁下哦，无论是淋巴结有一坨一坨的，或者是底下有肝肿大、脾肿大的迹象的时候，牡蛎壳都会有用啊。所以这是确实有这个效果的。那如果我们要用中医的一种形而上的论点来说牡蛎壳的话，那就要从我们的痰症来说起。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液体会变成果冻状，基本上它是变成痰的，对不对？那人的身体的液体为什么变成痰呢？我们说活水叫津液，死水叫痰液，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这个身体里面的液体里面的你的生命能离开它了，所以它才会死掉，死掉以后开始变质，变成稀稀的，变成粘稠，然后变成果冻状，是不是？那这样的状态呢，我们会说身体里面有某一滴水它失去了它的灵魂。那如果我们有一味药可以招魂呢，可以把那滴水的灵魂叫回来呢，让它重新附体归位呢，但那水可不可以就不要变成痰饮了？ 我这样讲当然是非常虚玄，但是我们中国人在牡蛎用牡蛎壳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想法。什么怎么样的想法呢？像牡蛎这么厚一个壳，它是扒在岩石上不会动的嘛，对不对？它是扒在涨潮跟退潮的那个水线之间的嘛。所以中国人说，这个涨潮的海水这样冲上来，这个牡蛎壳就这样屹立不摇的在这个地方顶住这个涨潮的海水，然后呢长出那么厚的壳。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个药里面是一个，当你的水里面这个水的气拖着这个水药往上冲出来的时候，这个壳它根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稳住不动，这个壳可以稳住不动，所以它可以镇住这个水里面冲上来的气。就是他这样子想，就是说中国人会以为说涨潮的气是水里面，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月星引力、太阳引力，所以就觉得这是涨潮的气，就是水中冲上来的气。所以呢，他觉得他是能够镇固水中之气的药。那它的相对常常一起用的药，另外一个药是牡蛎，一个是龙骨。那龙骨是什么？龙骨就是古代巨大动物的化石嘛，就这个骨头在地底埋了几千几万年了，它已经失去灵魂很久了，每天在说灵魂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吃了之后你的灵魂就会回来嘛。所以就是龙骨是把离开你的身体的灵魂抓回来，那牡蛎是把离开你体内的液体的部分的元气抓回来。所以牡蛎壳 磨成粉铺在身上可以怎么样止汗，因为你的汗也是身体里面的水的元气离开它，你觉得气化掉了，所以要把它丢出来，对不对？那牡蛎壳 一放在那边的话，那个汗里面的元气跟水又结合在一起，身体觉得哦，这个水还没有死，我们不要放出去，所以又不流了。所以牡蛎壳拿来止汗，牡蛎壳拿来祛痰，它基本上是用这样的角度，就是把这个水离开了水的阳气再抓回水里面。那相对来讲的话，离开了水的阳气抓回水里面，换一个角度讲，中国人就说牡蛎壳是补精，就是男人的生殖功能这方面很补到。那当然也有西方的研究会说牡蛎壳里面含有锌这个矿物质，然后他们说在锌工厂上班的工人通常都会回家都生男孩子，因为锌这个成分是对人体有意义的。那两种说法我想都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啊，但是我们就知道是把这个人的，它不是一个温暖的药，但是它可以把人的元气抓回来。那相对来讲，间接就抓回这个元气回到水分里面，它也可以说是一个除痰的药啊，因为痰是身体里面的死水，就是用这样一个连属来看待它。那它这个治疗伤寒寒热啊，因为它的温虐洒洒，那这个其实伤寒寒热温暖洒洒这种说法其实多半比较指的是说他的身上有什么痰饮症啊，就是如果不牵涉到痰饮症的话，那他的这个治疗寒热的功用其实跟柴胡还是不一样的，他比较是一个跟痰饮会互相作用的状态来治这个病。那至于说惊挂怒气，其实惊挂怒气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之前教到真武汤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有顺便提到一个所谓的镇肝息风法。那镇肝的药就是常有用牡蛎，对不对？那想想看，当一个人生气，这个气往上冲的时候，那肝是一个藏血的脏，对不对？那气往上冲，不是好像也是那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气忽然之间澎湃汹涌，从肝里面的血跑出来了，那牡蛎就可以把这个气压回去嘛？啊，所以就是前镇肝阳，治疗这个惊挂怒气。那我们在治疗高血压啊、晕眩啊什么的药里面，用来平肝阳的时候，用这个药是常常有的。那至于说除拘缓，这个拘缓呢啊，如果一个人会抽紧又会放松的话，那那是什么？那种症状常常是一抽一抽的什么癫痫症的一些症状。那癫痫症之类的病，我们中国大部分的辨证领域是把它算到痰症的，就是这个人有受过惊吓，所以他身体残留了痰。为什么人受过惊吓会残留痰？这件事情我们留到柴胡龙骨牡蛎汤再来讲啊。但是我们基本上的假设是一个人受到惊吓之后会产生痰饮，而这个痰饮会让这个人身体以后的日子都处在一个短路的状态，这样子。那所以呢，以一个除痰药来讲，它治疗这一由痰饮引起的这一类的疾病是很有效的。那鼠漏是什么呢？就是淋巴结啊，长一坨一坨的，但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液体在这个地方淤住啊， 不通，好像老鼠在墙壁里面打洞做窝一样。那这个淋巴结的一坨一坨，你柴胡汤加牡蛎有效的不得了啊！当然根治还是黄芪建中了啊，不过立刻要它急性的立刻发立刻退，柴胡汤加牡蛎好用。那再来女子带下赤白，带下赤白，这个呢就是有人是用牡蛎是把它认为，因为我平常用牡蛎壳都是用生牡蛎，那后世用牡蛎呢常常是在药局买那个烤过的，那用火串过，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字，古书都是同一个字，不过到了后代打字的时候有时候打串，有时候写打下，哦，但是其实在古书长得是很像的。所以这个串牡蛎或者说下牡蛎啊，它因为烤干之后就会比较能够有一点止涩的效果，可以止血，可以让这个人的湿气不要流出来。不过如果是白带的话，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理带脉啊，这个丸带汤也教过。那这个久服强骨节哦，牡蛎吃下去是很补精的药啊，所以强骨节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杀血鬼，我们说牡蛎治疗的痰症往往跟人受过惊吓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人受惊这件事情让人变得精神错乱或怎么样，这一整块的疾病牡蛎是有很好的疗效的。那我们在看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就会看到，所以现在先不讲也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就是用这样的象征符号呢，让我们大概的知道一下牡蛎是如何在中医的形而上的本草脉络里面变成一个除痰的药物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再来呢，我们再看一点点啊，我们大概还会多上十分钟，非常抱歉。这个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心下悸小便不利，其实心下悸啊，昨天陈助教就问我说心下悸跟心悸有没有一样，我说不太一样哦，心悸是心阳虚或者心阴虚，那心下悸比较是胃这个地方有水啊，所以会下面比较有感觉。可是这个地方张仲景其实有一点讲胡调，就是他说去黄芩加茯苓啊，心悸或者心下悸其实都可以的，就是说如果是心悸的话，那加了黄芩是让上焦不要更寒，因为心悸代表你上焦已经很虚了嘛，就心阳已经虚了，那不要加黄芩嘛，黄芩会清到上焦的寒。因为如果我们下次来整理古代对少阳区块的认识，根本这个心火心包之火都可以说是少阳之火转上来的，所以你加了黄芩之后心就没有火了。好，那这个所以那如果小便气化功能不好的话，那我们需要这个三焦啊，三焦里面不要加黄芩，免得这个又太凉了，要增加它气化功能，所以加茯苓然后不要加黄芩，那这是我想是可以理解的。那如果不渴而外有微热，因为在太阳病里面其实蛮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柴胡汤跟太阳症是混在一起的。这个外有微热这件事情，不渴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看到说这是太阳病的特征。就是比如说柴胡汤症跟葛根汤症常常是混杂的，那葛根汤症就是感冒的时候虽然有一点恶风寒，可是你觉得皮肤这边有一点燥热燥热的，那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他说会闷住你发表的人参，我们拿掉，但是我们加桂枝三两，然后温腹为寒，就是把这柴胡汤跟桂枝汤合在一起用。那你加了桂枝下去的话，柴胡汤本身已经有姜枣了，对不对？所以桂枝汤的驱邪结构已经有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当桂枝汤柴胡汤合并使用啊，就用温腹的方法等同桂枝汤来处理。那像古代汤饮古代腐行觉得那个柴胡汤是有芍药的，其实如果你柴胡汤放了芍药的话，其实感觉也还不错啊，就是结肝阴的问题会减低很多。不过我想最重要是柴胡症要认得准了啊，不要说放了柴药就肆无忌惮，不要说放了芍药就肆无忌惮乱用。他说如果是咳嗽的话呢，就人参大枣都拿掉，因为你要帮忙除痰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些帮忙保湿的药，加增加津液的药。然后呢加五味子，五味子我们说可以镇固这个气，让人不要咳嗽。然后把生姜换成干姜，我们说生姜会让气更上冲，对不对？那我们把换成干姜的话，干姜可以在脾胃区块赶快把这些水代谢掉，但是它不像是真武汤或者青龙汤细心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真武汤或者青龙汤它都是一个寒症，就真武汤的体质 等到有咳嗽的时候就变成小青龙汤疹嘛，对不对？小青龙汤疹是水毒体质的咳嗽。那水毒体质基本上身体里面是冷水，它有寒，所以需要细心把水中之寒刮掉。可是柴胡汤症基本上它整个框架是在热症这边的，从没什么寒热到比较热，所以它的水，它身体里头有死水，你只需要代谢那个水，你不需要去把水里面的寒气刮掉，因为它不寒，所以就不必用到细心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小柴胡汤是这样用的。那在最后下课以前呢，我们要看一条来让我们认识柴胡汤它的跟口渴的关系，跟通大便的关系。就是说柴胡汤吃下去之后人为什么会好呢？那在这个这个第九应该是阳明篇吧啊，九之五十四条啊，我们要看一下九之五十四条。那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忙我们解释柴胡汤的药效是怎么运作的。那当然 第九卷的东西我们也不用太用功哈，因为到时候还会再看到。就是九之五十三条是讲说看起来是阳明病，可是呢它怎样怎样它药效疗法，那九之五十四条也是一样。他又说你看哦，阳明病是发高烧对不对，发高烧大便不通嘛对不对，高烧大便不通可不可以构成阳明病的基本条件，可以吧，那脉可能是宏大的。可是呢你看哦，这个人他有什么症状，胁下硬满，然后有吐，然后舌苔是白的，就阳明病真正的阳明病应该是舌苔是黄的哟。那如果他阳明病舌苔是白的，代表他里面根本没有燥热嘛，那没有阳明的燥热他为什么会大便大不出来呢？就是阳明病要赶快用下法把大便打出来，是因为大便在里面烧干了你的身体，再不下身体会完全烧坏。可是这舌苔是白的代表没有这回事啊，那大便不通是怎么办？他就要用，就是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法辨认出这个是阳明中的少阳，于是用了少阳之后他的肠胃就会恢复湿润，然后大便就可以下来了。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如果同学回去自己看医案的话，就看到柴胡汤在这个脉络之下就可以拿来当通大便的药的。那其实这条在解释柴胡汤的那个咽干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说你用了柴胡汤以后啊，上焦得通，就是当你这个少阳区块啊被打通了之后呢，身体的消化道就会自动的开始津液得下，就是自然而然津液就会恢复灌溉到消化道里面这个动作了。那你说这个津液，我们如果把津液跟三焦水道看成是一体的东西，那意思说柴胡是清淋巴啦，通三焦啦，其实这样的说法都不是很适合。因为同样是三焦水道，有五苓散症，有猪苓散症，有柴胡汤症，就你要看在哪个主症框架之下。所以三焦水道这件事情可能重叠到不同的区域，就是如果它以水的运化来讲它是太阳病的范围，可是以淋巴的走法来讲它是少阳病的范围，所以它等于是在这个东西啊，就是很难说一定是属于什么。但基本上这些问题在张仲景的辨证法之中都会可以解决掉，所以也不是多可怕。所以这条他是先教我们认出阳明中的少阳，然后说用了柴胡汤之后你的内脏会恢复它的这个灌溉自己的机能，于是肠子就润了，于是这个人就会啊出一身汗就解了。那有一些不用讲，就大便就大了出来了这样子。那所以说柴胡汤症它就是当你的这个少阳机能失调的时候，你的消化系统灌溉自己的能力会消失，所以你的喉咙会干掉。那一旦这个失调的状况你修复了，那内脏就会恢复原来本来可以有的湿润度啊。所以用这一条来解释柴胡汤喝下去的药性在人体的消化器官可以怎么运作。那剩下来不管进度跟礼拜六有没有完全切齐，我也没有胆子再讲下去了啊。那我们就剩下的事情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啊。做他自己觉得是正确的。